锵锵三人行，今天拜天地啊，不给大家拜年 啊，还拜个年，哎，恭喜恭喜！ 我请来两个香港的这个福星，一个大家不用说了哈，是香港这个风流才子之一，哎呀，马家辉， 那幸好还有很多。 这一位红红的啊，这个女星啊，我看得你来介绍了 啊，不得了，这个女星其实很多人知道嘛，麦宁宁弑父嘛，哈， 哎呀，名满天下。 对，麦宁宁弑父，一般在香港有人称为学家，有人称为风水师哈，有人还有内地称为什么人生导师嘛， 啊对啊， 都有不同的专业的名称。可是麦师傅还有很多形容词的啊，有人称他为全世界最性感的玄学家， 啊， 眼睛不要乱看， 注意 眼睛不要乱看。然后呢，有一位大作家，我们都知道倪匡先生了，倪匡先生就叫麦师傅说全地球最出名的女玄学家。因为女玄学家只有香港跟中国有嘛，他世界其他都没有嘛，他中国最出名，等于是说全世界最出名。 对，所以这么聚了一身福气的玄学家啊，的麦师傅， 哎，还有一个呢，文涛，还有最后一个 啊，赶快赶快， 哎，赶快，就是说麦师傅啊，最近有个外号啊，就是说最有意志力的玄学家，因为啊。他在三个礼拜内减磅减了20磅， 哎呦， 不得了 哦，这是减磅之后的样子， 对， 很好，这聚了一身福气，麦师傅，我觉得我们的观众啊，很希望听到你金口给他们来拜个年，对吧？ 我希望各位观众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哎呀，但是到底能不能心想事成，咱们就得研究研究了。你看我们今天这里这么多护身符。 啊， 我刚才跟麦师傅讲了，这首先是犯太岁的人今年要带，对吗？ 不是全带吧，要看你哪个生肖， 是哪个生肖。对啊，你看咱们这个麦师傅，这出这虎年运程都加印第七版了啊！而且呢，我还听说呀，好多这个大明星主要是都半夜里给他打电话，好就比如说想生孩子还是不想生孩子，哪一天交配都要问你，是吗？ 交配不是大明星问他，小明星小明星问 不是在史强上那个流年运程呢，就是差不多。最不同的数字中，流年运程是最好卖的，很多人说，我们每年也卖的很多，很好。 但是呢，咱们这个麦师傅是说实话的。刚才这个做节目之前，我问他，我说总体一般来说，虎年究竟对大家好不好？我看你这个表情啊，感觉好像不是很理想，是吗？ 因为呢，明年呢就是我们说的财星呢，就在那个九中飞星的中间的位置，就是财星日丑，就是丑干。 哦，坐牢一样， 坐牢一样的， 哦，财星坐了牢了， 啊，对了， 被困住了， 对了， 出不来， 所以那个投资的气氛啊，可能那个炒卖的情况就不太，就容易有问题，热钱也可能有点漏楼市了， 热钱会流去楼市， 对， 哎不是不。热钱会楼走，离开的意思， 离开 了，不是去楼市， 不是乱讲，就买楼， 对不起， 结果就 不，这个 可是就说不通啊，师傅啊，我总喜欢挑战他哈，我们是朋友，你说热钱会楼走，楼去。哪里啊？因为我楼走接你了，楼去其他地方，其他地方都旺起来了嘛。 不一定是你知道这个那个经济问题，就用问那个经济专家。啊，有时候热钱来的时候，就不知从哪里来那么多，走的时候也不知走到哪里的。 但是总之就是说，虎年投资不能太大胆。 对。 要小心。 对。 那咱们来具体再研究一下，就是说，投一个属虎的。本命年 哈， 这个很想听听啊。 本命年一般来说，身体健康会有一点问题的，因为呢，中国人相信呢，如果是哪个生肖自己在有这个运的话，自己虎年，自己是虎年的话呢，一般来说应该有那个此事冲洗一下， 冲洗，要做一些高兴的事情， 对， 比方说像什么结婚 啦，添丁啦，生孩子啦，买房子啦， 外遇算不算？ 不算， 不算， 外遇算这个桃花。花节，哎，这是可以买房子吗？ 可以 啊， 因为买房子是人生的大事。中国来说，就一起挡三灾。 买一套房子挡三灾， 一起 有个你只要有个好的事喜事 啊， 一喜要挡三灾嘛， 对了， 把其他灾挡住。所以因为古代啊，对于 土地田地产嘛，哈，置业哈，买房子这是好的事情是吧？ 对了 ，OK。 但是一定要是买来自己住的我，买来投资，我觉得就不算了。 啊、嗯，但是这个属虎的，他就算犯太岁。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说要穿红内裤，是不是需要的？ 对，也是一个方法，就是 天天穿吗？ 天天穿的。 这一年 这一条穿到底 是 穿不灵的， 一条穿到底是你的， 你是不能换的。我看过一个书说，穿红内裤，你真的要那个，假如要本命年啊，加上你的那个整个运气不太好，的确是一年穿了365天，是有这个说法吗？ 穿一年就穿红色的嘛，对吧？ 穿同一条、啊， 同一条， 不可能啦、啊！以前呢，就是他们是用红色的裤头带，裤头带， 裤腰带， 对对对、嗯嗯。现在就变了一点了，就可能用红色的内裤、红色的内衣也可以的。那、作用就是，我们如果说抢旺，就抢一点旺气过来。 抢一点旺气过来。啊、 对了、哦，有时候去那个。赌钱啊，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常望的。 赌钱嘛， 澳门啊，去打麻将啊，也可以，应该多穿一点红色，你可以试试的。 哎，这文涛啊、哦， 以后去澳门赌场的全是穿着一身红进去的。 哎，还不是不够，我们平常啊，我们现代人交朋友，有几类朋友一定要交的，律师、医生嘛，我们知道嘛，还有风水师朋友。我们朋友之间啊，经常有一个习惯。只要去澳门赌钱，进赌场之前呢，一定打个长途电话找到麦师傅，天涯海角都找得到他，问他，哎，你替我算一下，今天我的财星几点到几点进入我的命宫里面， 他就会告诉你， 他就告诉你七点到九点，那时候你就去赌哈。 但是我就会说你不要去赌罗，这最安全的说法。 好，不懂。说了个虎，还有什么属相你想讲一讲？ 我觉得是是犯太岁的了。嗯，老虎还要注意那个身体健康呢，因为容易受伤。因为有没有心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降风心，降风就是容易受那个金属的受伤，所以开车的朋友要小心一点。过了年之后，我觉得去那个捐血啊，去洗牙啊也是好的。 哦，就免了这个血光之灾。 对了。 哦，他们真的有人说，你献血也算是把这个血捐出去了吗？ 嗯。 反而你就不会出车祸。是吧？ 好，先把那个坏的运气先把它对应验掉了，把它兑现掉了， 那就 不会有大问题，是吧？ 虎， 一个孩的。 那还有什么属相是需要注意的？ 最三冲的变化最多就是属猴了。 属猴 哈，因为猴跟老虎本来就是三冲的，不对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属猴呢，就是冲太岁，冲太岁就是变化最多，可能在事业上有一些转变，可能如果今年不结婚的话呢，有可能要分手了。 哦， 不结婚离了，对， 属猴的今年格外上蹿下跳，就是变化 最多，还有那个一马星，一马就是走动的心，所以出外地啊，走来走去是比较好一点的。 就可以到外面去避开，好像 一定要走了。一马就是走动。 你说属马的， 属猴的， 属猴的。 一马星有一马就是个走动的星。 走动哦，就是属猴的应该多走动。 嗯， 你让他坐着，他也坐不住啊。 这跑路也算呢，破产 还有可以啊，去外地了。 对这个麦师傅，我学习了一下，我发现好像猪、羊、兔这比较接近。 啊，对，他们说是三合的生肖，因为其实每一个生肖跟自己的生肖有一个组合的，他们是一个 group 的。有一些生肖，中国人相信六年是不好的，六年是三冲的，大禄年、小禄年也是不好，就是六冲。 六冲 哈， 六冲， 六冲，但是每个生肖也跟那个生肖我们比较合的，合的就是六合， 哦， 也有三合。所以他们是一个个不同的、 太复杂了哈。 属兔跟属猪跟属羊是一个的，马跟老虎跟那个狗 马老虎狗 哈是一个啦，就老鼠猴跟那个龙是一个啦。 对， 鸡跟牛哈跟那个蛇是一个。 可是啊，文涛这个 一组一组的都是 一组组的。 我们朋友们都知道一个秘密哈，每一年假如你每一年看麦师傅的生肖的书哈，一定发现属马的特别好。 因为他自己属马的。 哦，怪不得 读者们要看看，你怎么属马？没有，就算犯太岁那一年也不错。 以后我老公哪个生日的每年都有桃花嘛？他已经问过我了，为什么你每一年的水午有桃花，对我小心一点的？ 你老公属什么的？ 兔子。 啊，属兔的，属兔的虎年桃花旺是吗？ 桃花旺旺，最旺是兔子的桃花。 哎呀，那你要看紧他呀。 他的重点是每一年属兔的，他都特别强调的桃花，让他老公有个警告， 这麻烦不得了。 我觉得这个麦玲玲的老公，他绝对不会敢于找别人，因为咱们玲玲太有魅力了，对吗？不光是这个风水师，而且我看还是娱乐界的明星。哎，这个我们手头有一个，他唱歌 rap 还是 rap。跟一个音乐组合嘛，叫农夫嘛。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也算是麦师傅给大家拜年啊。哎，导演给放一下。 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用咗廿年罗间东南西北梗系分到。我长又睇到，相又睇到，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鼻头好有肉，内心就冇毒。眼睛水汪汪，桃花运畅旺，微微散。 哎呀，麦姐姐麦师傅刚才说的我很高兴，说我属羊的虎年好，我还以为我倒霉了呢。他们说羊入虎口吗？ 哦，不是， 不是 今年不没有再犯太岁，今年而且很多子星对自己蛮好的，有天喜星，还有一些 天喜星， 对， 就说我是红星当头啊， 啊， 结婚了，结婚的年份， 今年是不错的 啊、哦，属羊的不错， 嗯， 哎，那么就是还有家辉属什么的？ 我属兔了，这桃花旺。 首先，对最旺桃花就是属兔了。今年 它是每一年都旺，还是 今年特别旺？ 是 哦， 今年有太阳星，但是兔的属兔的女孩子比较好一点，男孩子的今年就有点桃花破财。 哦， 什么叫桃花呢？ 因为 桃花破财， 因为桃花不见了钱了， 哦、 可能 桃花 了， 因为桃花破 财了。 哎呀，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文涛，这个香港也流行一个事情哈。 嗯， 每一年的大概年初五左右哈，我的姐姐还有她的那些太太团呢、啊，都组队去澳门找一个叫三姑的风水师，做什么呢？劈桃花，你付她钱，付她100块，你把他们都把她丈夫的生辰八字给那个三姑，然后呢，三姑就会做法，把他们的老公的桃花劈掉、劈走、赶掉。赶走一半，赶走之后呢，又说安全的没有问题。 心理上的作用。 每一年我姐姐他们都去的了，好多人。 但是他们的老公有没有去？ 30人、50人啊，结果 一样的。我觉得还是 正是因为这方面灾难深重，他们才去的。哎，那麦师傅，你刚才讲了，就说你看也有别人做的事情，你不相信？我给你讲讲最近的新闻呢。这个陈振聪他们说是属猪的嘛？ 嗯， 属猪的。 何太岁我在在祝您的时候， 在今年还算牛年吧？ 对对对，不，已经 啊、已经过年了， 对对对， 去年这个陈振聪跟打小甜甜的遗产官司， 嗯， 哎，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他不会有，之前我也评论过，但是还他在开始打官司的时候，我就说他的下庭不好，他长得不好，只是位置，他的头，他的眼睛 下庭 不好，下庭就是有那个有人中这个位置开始。 嗯 啊，他这个嘴呢不太生得不太好，我们中文说的就是吹火嘴啊， 吹火嘴， 这是当吹蜡烛的嘴，这是满的，我运不好， 晚运不够好， 对啊， 就是下面， 他刚刚就是51岁，他应该是1959年，可能是1949年、1959年， 风水师互相都很掌握， 因为只是位置不好，所以呢就不太好。 他下巴而且这位置也不好， 怪不得他笑起来，我总觉得怪 怪 怪的， 对， 是 但是可是你的意思是说， 但是他的头不错，他的额头不错，他只是头是很有创意的，只是人很有胆识的， 那是太有创意，一百多个洞， 对了， 所以 终身计嘛，台湾也蛮流行，只是我就不相信可以终身计， 他是另外一个方法， 不管用的， 他是另外一个方法，所以他前面那30多亿可以拿到手，后面就是承受不了那个大的运是吧、嗯、那可假如陈振聪啊下情不好的话在陈振聪案件里面有一个风水师来做工嘛做证人嘛、嗯、那个叫什么师徒法证哈 对 下体就非常好 非常好 因为他最近被那个周刊就拍了他的照片嘛他有4个老婆嘛是吧是不是风水师都好像桃花运很旺嘛 对啊麦师傅 是他们做法的吗 就是风水师能把自己的桃花古旺吗 我觉得可能是有些人崇拜他们就跟崇拜你们一样啦、 啊、崇拜你们 那我也崇拜女风水师哎刚才说了陈振聪属猪的对吧、嗯、过去一年好像有点不好但是到了虎年这个属猪的 也是犯太岁因为合太岁也跟犯太岁一样的有可能它的变化更多所以呢属猪今年呢又提防一点就是有些时间是辰宴的变化复原不同了有好变坏那个落差很大的、 嗯、哦会落差很大 嗯 我怎么看到一些书讲好像说是什么属猪的今年财源广进投资啊各什么都要大胆的出击 我这个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因为一般来说看生肖呢以前呢就是只看一些新但是在我看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有时候合太岁的年份反而有点很不同的变化 哦，起伏很大，很怪的变 形。可是麦师傅有人有一个说法哈， 嗯， 他说以前啊，我想也不完全错的哈、 嗯， 那说法是说以前大概10多年前哈、啊、都没那么复杂的， 嗯， 每一年只有一个生肖说你犯太岁，那就解决了，其他都 OK 都好，只有那个生肖我比较有麻烦，要去买那些什么太岁符啊什么， 嗯嗯嗯， 后来越来越多了，后来除了什么犯太岁，还有冲太岁，还有合太岁什么，好像每一年大概有6个生肖觉得不对劲了，要去替风水师买那些符了，有人说。是有些风水师弄出来的把大家哇吓吓坏了 这是个算命的方法其实一向也是有就是我们说的寅冲破害 嗯 所以这个不同的方法一个不同的组合所以每年也是不同有一些生肖地辰是多一点的属狗是比较多也每年也是不同今年是4个生肖去年是5个生肖是有时候是3个、嗯、 四个就是有这个 老虎了猴 蛇 猪 哦这4个都有点问题、嗯、 对但是那个政府的统计呢、嗯、说每年差不多 政府统计 有 GDP 吗 每年有那个60万人犯太岁香港他们去拜太岁就有60万人、哎、如果没人用那个100块钱也不小了 香港政府很忙啊很忙啊应该让你去当政务司 所以这个那我这个叫市场经济学啊、嗯、他应该当财政司啊 好家伙香港60万人犯太岁、嗯、那差不多大陆就得有将近1亿大家一定要小心今年太岁好像叫乌桓我还只有学了一下、嗯、乌桓是个什么人 其实太岁呢是以前的将官也是守护神他是 每年不同的他有一个 不同的形象、 哦、 你看到他 不同的造型 对不然对每年我们说的拜太岁就是把他的造型摆在脑海里面他就每年就可以保佑你了 哦但我还不知道他什么样怎么摆脑海里 拜他之后、 哎、 就把他的 对 吸入个脑海的吸 着 我们说谢太岁 对对广告之后见广告之后见哎麦师傅还有几个人家这个观众等着呢、嗯、龙啊鼠啊 很多没说、 啊、很多没说赶快说 我们是说老鼠开始了好吧、 嗯、 老鼠今年就没有什么吉星所以呢今年又看自己的亲力亲为是好 凡事自己动手 对 啊老鼠、哎、 牛那就不错了牛因为去年犯太岁今年没有了今年还有红鸾星所以结婚 哦红鸾星动属牛的 要找母牛结婚了， 不结也得结， 不结也得结。 老虎说了，兔子说了， 狗呢？ 龙了， 龙 我们说一下龙了，龙了就有那个国运，这个姓国运是这个岁印， 国运， 国运，岁印，就是今年的失业的不错，失业是一个很大的劲爆的年份， 失业不错， 失业， 失业， 事业不错，我以为说失业好了，龙的事业不错。 对， 不是荣耀事业。 像你这样说，那个假如内地的顾客来找师傅就惨，好的听成坏的，坏的听成好的。本来师傅叫他小心，你今年财运不好， 我 他听得很好，回去跟老婆我们大投资， 荣耀失了业得当蛇了吧？还有哪个没说？再接着说。龙 鞋说了， 鞋 鸡说了没有？ 帽子也说了， 鸡说了没有？ 我们。排上去就马就是那马有那个三台星有那个将星、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很多方面也是一个不错进步的神经 马进步因为你属马嘛还有哪个没说 羊不是羊是很好了羊有那个 羊说了吗 羊说了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羊有那个天启星马 有天子， 天子 星， 这个很好的星， 天下的天， 还有喜欢的喜， 月德星，月亮的月，月德星，独特的 道德， 月德星， 月德星， 一边是天喜，一边是月德，全在我头上。 对了， 好家伙，羊今年要干什么？ 赶快去澳门读一下 啊！不可以哦，因为今年财星还有一个破财的星，就是小耗，小耗就小小的破财， 小小的消耗。 好，对。 他们有人说属羊的还会惹官司，有这个危险吗？ 没，这是小号，小号这个星期其实是可以过那个我们说的欢喜财， 欢 喜财， 欢 喜财， 你猜就故意被人家抄牌了， 不买一点东西送给你喜欢的人也可以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 对了，好的。